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9集，真假。萧师爷又躺了回去，没吭声。这事潘如贵要是查出来了，小福子那次就算个屁，老狗贼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要弄死他们俩。光凭他如今对风泉的提拔，就能愧得他对那女子的宠爱。潘如贵65了，没有亲生儿子，这些年身边的美人没有一个能留这么久。他若是真的把这女子当做了娇妻或者爱妾，砍死李建恒也未必不敢做。萧迟也听着李建恒的喋喋不休， 这事儿你敢这么干，胸有成竹吧。 李建恒坐地毯上，垂头抠着毛竹扇，小声说， 倒也不是，就是听说这个潘如贵从前也养过兔爷，送他一个玩不就行了， 比得过你那美人的没几个吧。 李建恒惴惴不安，到底没敢瞒着他。 那沈兰州这些日子好些人打听呢。 打听什么？ 打听他什么价，养不养得起。 李建恒见萧迟也面无表情，连忙扒着椅子说， 银子都好说，但这人我不敢去找，要是他狗急跳墙，哎呦，策安，你就帮我这一回，只要把人送到潘如贵跟前，事成之后我给他银子，黄金也成。 萧迟也沉默地撑着膝头。李建恒心以为有戏， 你不是恨沈卫吗？这次弄完了，沈泽川以后还敢在你面前横？你想想啊，他没死成，可峰回路转啊，叫他在去毒做了这勾当，日后就是生不如死。况且这人太后不也想？ 我当你带着脑袋在讲话，原来你他妈里边装的都是浆糊。 哎，策安。 李建恒看他走，提着袍子追出了门。萧迟也出楼上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让沈泽川做潘如贵的禁鸾，潘如贵敢要吗？这人是太后一直盯着要保的，潘如贵敢，那就是自绝后路。李建恒是失心疯了。但是李建恒要是真敢做，李建恒怎么突然敢这么做？沈泽川下了差，才摘了腰牌，出门就看到萧迟爷那匹神骏的马，他下着台阶， 来要扳指。 萧迟爷掐断了枝叶，叼在齿间，看着他半晌。 大白天的还没清醒，东西还我，别跟我再瞎扯。 那夜里也没见你这么暴躁，站这学狗叫，总多抹不开脸，这么看不是为了扳指来的。什么事儿？直说。 什么事你不是最心知肚明？ 萧迟也坐在石头上，长腿架着双臂手肘。 楚王要打小福子，你在寺里边都能打听出来。我转头忘了这事儿，现在想想，他身边得有你的人吧，不是眼线，就是教唆他这么干的人。 我本是要这么通天，也轮不到来养大象。 真的假的谁知道，你得交代清楚了，我才能挑着心。 萧迟也眸中孤冷， 我这般冤，如今只要出了事情，就一定是我沈兰州做的。 自从你出来以后，风波不断，小福子、国子监、潘如贵，怎么一桩桩事情都与你分不开干系？ 哼，是啊，怎么与我分不开干系呢？这里面的缘由你不清楚吗？萧世子当年在茶室天坑捡着我，若是一刀了结了，就断然没有今天这些事情了。 当初是你要死里偷生，活着什么滋味儿？你今日才知道吗？ 沈泽川眼里沉静， 静的让萧迟也察觉到不真切。这个人古怪得很，那日在宴席上也是，仿佛一举一动接待着前尘已却的意思。可是五年前的雪夜里，萧迟也清楚地记着他咬住自己时的眼神，这样的不真切好像是摸不着底的深渊，那湍急迸溅的恨意似乎都被磨平了，让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。满座羞辱他，他却垂手带笑。萧迟也说的刮目相看是忠心之言。一个人若是逆来顺受到这个地步，那沉静之下的漆黑反倒更让萧迟也觉得惊心动魄。沈泽川又笑了起来， 活着什么滋味？我在昭罪寺里日日夜夜都在感受，如今出来了更觉得活着不容易。我惜命怕得很，可这罪名要我担，人命要我抵，我沈兰州就这么一条命，哪里够分？我百般讨好，不就是期望二公子与诸位贵人能高抬贵手？今日要我交代，二公子好歹给个缘由。 萧迟也听得此处反而改了念头，他嗅觉敏锐，总是在沈泽川这乖顺服帖的配合里隐约不安。可是沈泽川软硬不吃，不论他怎么套都问不出真假。沈泽川的话他一句都不信，正如那夜沈泽川说的逢场作戏，大家都在逢场作戏，何必较真？但是人能说谎，落下的痕迹却不能。去都下九流里混一遭，十有八九都能套出些东西。沈泽川要在李建恒身边安插人，绝技不会是什么高手，凭他如今也只能是收买杂役或是侍奉之人。李建恒这事里外都有问题，若不能彻查，只怕后患无穷。萧迟也自从拴在了楚王的船上，觉都睡少了。萧迟也话锋一转，吹了枝上叶： 我找你玩，怎么变成审问了？哎，最近听说有人打听你，又挨着楚王的脸面，我自然要来问一问了。 你找我玩一回，我就少睡一夜觉呢。 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过得不容易，我也过得不是滋味，咱们把陈年老事翻了页，也可以冰释前嫌。 中国六州数万条人命，二公子要跟我冰释前嫌？ 时候不同了，你如今蒙受花家恩惠，可是太后青年有加的人，我哪还敢得罪？叫二公子多见外，咱们也算是点头之交了吧，兰州。 二公子好走。 那扳指打算什么时候还我呢，兰州？一个破扳指，既不值钱，也留着膈应，不还给我，怎么倒像是宝贝上了？ 我带在身上，就靠二公子的凶器充邪，哪舍得轻易还你？ 你不知道吗？你二公子就是凶邪之气。 沈泽川站在原地，看他绝尘而去，笑意散了，就剩喜怒难测的冷寂。夕阳横斜，橘红的芒映在他脚底下，扑到了萧迟野的背影逐渐消失的阴影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